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今天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了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尤权强调，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统一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召开。要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忘合作初心，积极履行职能，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要积极探索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十月份我国主要宏观指标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态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9%，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1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4.9%，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1%， 居民消费价格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0.7%， 都低于年度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积极因素在累积增长。 尽管受到疫情、汛情不利影响的冲击，我国的农业生产呢保持稳定，工业和服务业呢经受住冲击，呈现出改善的态势。那么今年夏粮和早稻呢实现了双增产，那么秋粮收获呢接近尾声，全年粮食呢有货再货丰收。 十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1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2.8 个百分点。傅林辉说，一方面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了输入性影响，同时国内煤炭、金属等部分行业供给偏紧也带来影响。 相关部门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呢增加市场的保供稳价工作，目前来看呢这个效果呢也在逐步显现，主要能源产品的供给呢也在增加，价格呢有所改善。 傅林辉表示，下阶段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是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态势有望保持，目前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 随着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控形势的改善、消费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也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从投资来看呢，产业升级发展、民生投入的增加、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都有利于支撑投资的增长。 本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十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7.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7%和29.5%。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5%、29.8%和9%。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开市，首批81只股票入市交易。北交所的开市标志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迈出关键一步，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再提升。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今天上午，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暨开市仪式在京举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仪式上表示，证监会将会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努力办好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徐明介绍， 正确把握市场定位，积极探索建设适合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制度体系、服务体系。 在仪式现场，上市公司代表程永庆表示，将以上市为起点，努力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 为投资创造更多价值，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北交所成立之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上市路径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小企业如何把握北交所成立带来的机遇？中信建投投行委员会委员、新三板业务负责人李旭东表示， 让以前那些不能上市的公司现在有了上市的机会，以前要比较晚才能上市，现在能够很早的就跟资本市场进行对接。一些公司呢，要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北交所给大家带来一些机遇。我觉得不要就是有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势，认为呢只有到科创创业板才能上市，北交所就是跟他们有差别，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北交所也是证券交易所，都能达到企业的融资发展的一个预期。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2例。辽宁25例，均在大连市；河南3例，其中周口市2例，郑州市1例；黑龙江2例，均在黑河市；河北1例，在新集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现有确诊病例1347例，其中重症病例17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38,956.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累计下达中央救灾资金42.09亿元，用于防汛救灾和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 随着气象条件和硬件设施达到工作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启动冬奥造雪工作，预计明年1月中旬完成。 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天津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期项目今天实现2座22万立方米储罐同时升顶，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华北地区天然气保供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深圳妈湾智慧港昨天开港，这是我国首个由传统码头升级改造而成的自动化码头，减少碳排放超90%。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接受采访时称，根据所谓台湾关系法，美国对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做出过承诺。此外，布林肯在14号发推特称，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我们对美方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反对。 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已经走样、走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赵立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推行去中国化，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勾连外部势力大搞谋独挑衅活动，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我想强调，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一中原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一切为台独撑腰打气的行径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都不利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新数据显示，美国年度通胀率处于30年来的高位，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价格2020年10月到2021年10月上涨了6.2%。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美国市场上牛奶的平均价格上涨了 17%， 鸡蛋价格上涨了 42%， 能源服务价格上涨了 11% 以上。美国媒体报道说，通货膨胀危机使数百万人退出房地产市场，使许多家庭几乎无法负担汽车等重要物品。当地时间11月14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通胀率不断上升并超出预期是由新冠疫情造成的，能否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取决于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重创了我们的经济，它使失业率上升了近 15%。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4号表示，拜登政府应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以降低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分析人士表示，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只能短期降低石油价格，并不能提高美国的生产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汽油价格上涨问题。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14号表示，数据表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可能会出现更高的通胀指数，然后它可能会开始逐渐降低。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47,074,080例，死亡76,3092例。全美多地新增病例持续上涨，欧洲疫情呈现恶化趋势。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在美国经历了大约两个月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下降后，近期全美多地病例开始持续上涨。美国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日前表示，感恩节等传统假期后，美国会再次出现病例激增。在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等地，疫情可能变得更糟。进入11月以来，欧洲地区新冠疫情呈现恶化趋势，确诊病例数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多个国家重新引入管控限制措施。在德国首都柏林，15号起，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被禁止进入餐厅、影剧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同时禁止参与20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奥地利政府决定，自当地时间15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尚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要求此类人群居家禁足，除工作、购物等基本活动外，非必要不得外出。当前，非洲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下降，疫情趋缓，但新冠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仅占非洲总人口的 6.06%。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日前表示，通过对13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非洲患有基础疾病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超过 10%。 非洲地区的低疫苗接种率给非洲弱势群体带来更多生命威胁。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15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8%， 按年率计算下降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5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已经受邀访问伊朗。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刘宇华，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